红七点天天有聊，今天是红七点的第97期节目，不是个整数，但是是个大日子，听友们一定要记住啊，红七点有广告了，接下来这三条广告更得记住了啊，那是我的衣食父母，也是未来红七点持续做下去的保障，所以各位听清了啊，记住了啊，拿出笔来啊。他们是鲁泰纺织，中国纺织的十大品牌，纺出梦想，织就人生。一支笔蓝罐保健，保护嗓子，喝一支笔。那很多人喝过一支笔莱阳梨的这个梨汁啊，现在人家升级了，蓝罐保健，保护嗓子。还有愉悦科技，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这是一家医疗类的上市公司，也是一大公司啊。谢谢这三家公司，我只能说哎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有眼光。那听众朋友们呢，哎，争取成为这三家企业的消费者，你成为了他们的消费者，这就是对我红七点最大的支持。这三家公司啊，鲁泰纺织、一支笔、蓝罐保健，还有愉悦科技啊。言归正传，先来看一个法律现象啊，说打官司如果一审输了，你不服还可以到上一级法院打二审，二审一般就是终审了啊。那如果你二审翻过来了赢了，那意味着什么呢？很多人说这意味着这个二审法官打了一审法官的脸。哎，当然中国法律规定啊，各级法院独立审判，不是上下级的指导关系，而且二审法官和一审法官掌握的这个证据呢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也谈不上二审打一审的脸。但是中国人呢多数都好面子，甭说上级法院啊否定了这个一审判决，就是在法院系统之外，检察院否定公安，这个法院挑刺检察院，哎，这都让人呢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是想说呀，二审翻一审的案这个事儿呢挺难的。但是这两天就有一个翻案的故事啊，11月9号的时候，世奢会，就是世界奢侈品协会，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诉新京报等等单位的名誉权侵权案，在北京市三中院二审宣判，判决结果是世奢会败诉，驳回了他的所有诉求。而在之前的一审当中，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审判决新京报社等等他们这些媒体败诉了。这个官司呢是从网络大 V 花总丢了金箍棒，这是一大 V 啊，是从他那儿引起的。这里我也插一句啊，大 V 呢也不都是干坏事的，也有好大 V 啊。2012年5月份的时候，这花总丢了金箍棒啊，他就在自己的微博上对这世界奢侈品协会提出质疑了，引起关注了。那此后呢，这个新京报啊、南方周末啊、南方人物周刊啊、第一财经电视台啊、这个瞭望东方周刊呢、啊、还有央视等等媒体啊就跟进了，纷纷开始人肉这个世奢会。这个人肉的结果呢，发现这个资料啊是这样显示的，说这个世奢会呢是经美国政府批准，并且由国务院签署认证成立的国际非盈利组织，总部呢在纽约，是专业从事奢侈品品牌的管理啊、市场调研啊、数据分析啊等等等等啊的第三方行业组织，拥有全球700多个奢侈品企业会员和11个联盟国贸易组织的授权，主要是什么呢？以私人飞机啊、豪华游艇啊、顶级轿车、跑车呀、等世界名表啊、这个珠宝和贵金属啊、化妆品、香水啊等等等等这些啊，十个世界顶尖产业为主，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研究和管理的官方机构，哇，高大上。但是记者们调查以后发现，这世奢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皮包公司，刚才不说了吗，是非盈利组织吗？但是它盈利，哎，怎么看呢，也像是一个造假的山寨组织。这世奢会的中国首席代表毛欧阳坤就愤怒了。顺便说一句啊，这毛欧阳坤呢我还和他见过，当时呢他叫欧阳坤，他公开的身份一般都叫欧阳坤，后来才知道这个打起这个官司，我们才知道其实他姓毛，叫毛欧阳坤。哎，他一急呢就开始告官了。2014年2月份的时候，这官司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审开庭了。哎呀，这个搞新闻报道啊，这个媒体啊，其实有一个软肋，就是虽然法律规定说人证啊、口述啊、录音可以作为证据，在搜集这些证据的时候呢，记者呢也都是通过了多种信源的相互印证啊等等哈，这是我们做新闻的基本的要求啊。当然也有不合格的记者，但多数呢都是这样的，有信源印证的啊，否则不能乱说。但是上了法庭上，你为了保护那个信源，也就是线人啊， 同时他当然也是证人啊。媒体有时候宁肯败诉，也不愿意向法庭提供这个线人的线索啊，不能让他露面。比如说1972年的时候，美国记者捅开了水门事件的内幕，尼克松总统呢还被迫辞职下台了。这事后呢，这记者就一直拒绝透露申猴的这个线人的身份，这个基本上现在也是通行的新闻伦理。果然在朝阳法庭的这个一审庭审上啊，媒体呢就不肯把这线人供出来。这个时候哎，一个惊人的打法出来了。媒体你不是不肯招供线人吗？哎，冒出一个线人来说，你这个媒体你就是失实。这个线人呢 自称王自强，他就说，他说我就是那个线人，我接受了新京报和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我给他匿名的信源，我提供你这媒体的这些是社会不利的这些信息，其实都是你记者授意我做的。虽然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的记者呢都说我们没有像王自强所说的这个我们见面啊这种时间，而且自己的线人其实是一个姓田的女士，并且南方周末的记者陈忠小璐呢还通过让王自强指证说，你什么时候和我见的面，见面的时候我相貌是什么样的，我穿戴是什么样的，而且他还拿出了当天的自己的行程啊，包括社交网站的记录啊，见过的朋友等等的，证明自己没有时间和这个王自强见过面，就是这根本就没见过啊，来否认王自强的这个线人的身份。当然虽然这个田女士呢也没有出面，但是王自强呢也没有这个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就是那个所谓的线人啊，两个线人处在同样的可信层面上，但是朝阳法院还是采信了王自强的这个线人身份，这样呢新京报这些媒体就输掉了一审。古今中外啊，大家总是觉得记者呀横冲直撞，下笔如刀，其实记者呢也是步步惊心，唯恐祸从口出啊。在20年的媒体从业经历里面，我大概对新闻业务基本的要求就是字字有出处，桩桩敢过庭，报道属实，这个应该是记者保命的唯一盾牌，因为到了法庭上所有的都得有来源。除此之外呢，别的因素那要导致媒体官司落败，那就不在自己的掌控当中了，听天由命吧。这次见识了这个是社会制造线人的这个新打法，哇挺吓人的，这活儿没法干了。这个案子二审之所以能够反转，那是因为一审时媒体不肯交出来的那个线人申猴啊，田女士勇敢地站了出来，谁怕谁呀？哎，二审法院呢，北京市三中院就认为，这段我得念啊，这大段啊，新闻媒体没有歪曲事实、不实报道的主观故意和过失，且有合理可信赖的消息来源为依据，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新闻媒体有正当进行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的权利，对自愿进入公共视野，借助媒体宣传在公众中获取知名度，以影响社会意见的形成、社会成员的言行，并以此获利的社会主体，一般公众对其来历、背景、幕后情况享有知情权，新闻媒体进行揭露式报道符合公众利益需要。法官这里要说的是，我给翻译一下啊，就是你想成为公众人物吗？那你不能只得好处不要坏处，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就要受到限制，这也是官员的隐私权要小于一般公民的基本的道理。这个北京市三中院还指出啊，再念一段，争议文章就是那报道，通过记者调查并引用多方意见参与对是社会现象的关注和讨论，是行使媒体舆论监督的行为。不可否认，文章整体基调是批评的，部分用语尖锐，但这正是批评性文章的特点，不应因此否认作者写作目的的正当性。通读文章上下文并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争议文章对是社会现象的调查和质疑具备事实依据，作者写作目的和结论具有正当性，文章不构成对市社会名誉权的侵害。因为二审出现了新证据，导致一审判决结果不当，依法就改判了。这也是法院对新闻报道通常的审理原则，虽然报道中可能有个别言辞不当，甚至有个别事实细节有误，但只要基本事实准确，媒体仍然不构成侵权，这应该是公众对媒体这一社会公器特许的宽容。二审是终审，是社会的案子呢应该是以媒体胜利结束了，这个事儿呢告一段落 哎，对了，顺手说一下昨天的事儿啊。昨天我们说的无界新闻和卓达集团的纠纷又有了新进展。这卓达集团不是号称有20000亿的这个订单吗？其中包括这在俄罗斯和刚果金等等国家的这个项目，俄罗斯一个就是6000多亿啊。但是事后有人说，说这个中俄贸易一年的总额也不到6000亿。哎，无界记者马不停蹄地向各方去求证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和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处都表示说不了解卓达集团的这个大项目，而且呢，卓达集团合同上名为这个俄罗斯中国合作发展中心的这个甲方根本无权代表俄罗斯政府和中国签署什么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这个协议。另外呢，还有俄罗斯中国志愿者联盟对这卓达集团的合同进行了考察，得出如下结论啊。一个就是查遍了俄罗斯所有的官方网站，没有任何关于卓达集团俄罗斯保障房项目的这个新闻信息。还有呢，在俄罗斯这个登记的官方网站当中查这个叫所谓俄罗斯中国合作发展中心，没有这个机构。然后呢，这个合同最后呢也没有俄方负责人的这个名字，就是不符合这个合同的规范。还有最后这个俄方的这个公章竟然是一个中俄文对照的，上面的中文呢是俄罗斯中国合作中心中俄大项目合作联合体。这律师就说呀，说这就是一个假公章，俄罗斯的公章最外圈呢都是俄罗斯注册机构的独有的这个编码，而且必须统一格式表明公司的性质。从合同的开头来看呢，这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公章上没有体现这个，所以这是假的。这是俄罗斯这一边啊。在刚果金那边呢，刚果金的驻华大使这个使馆的这个二密那个先生就说了，说不知道所谓的这个卓达集团将为我们国家建设 13.5 万套政府民生保障房的这个消息。他还说呢，刚果金这个在广州根本就没有设立领事馆，没有所谓的驻华广州领事馆总领事陈秀瑞，这就是卓达公司说的，就通过人家来建这个保障性住房。所以你看看啊，前面那个官司打来打去打输了啊，这个后边呢，这个和媒体来较这个劲，这媒体一调查，哎，现在也不知道结果如何啊，但是显然啊，媒体不是那么好惹的。好了，最后再来一遍广告啊，赶紧去买他们的产品啊，鲁泰纺织，中国纺织十大品牌，纺出梦想，织就人生，一支笔蓝罐保健保护嗓子，喝一支笔，愉悦医疗，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这是一个医疗类的上市公司啊。再次谢谢这三家公司啊，这三个公司两个山东的，一个江苏的，我们安徽老家的企业要加油啊。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随时方便收听我的红起点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各位的关注。同时呢，蜻蜓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蜻蜓 news， 也欢迎大家的关注。记住这个有广告的日子吧，过个好周末，红起点下周接着聊。